锵锵三人行，刚才这个我们仨就聊起啊，其实咱们仨这个面相都是有点愁苦， 对， 愁苦之 相。然后跟着就听到了一句广东话，叫做“够精神喽”。 哎，你真是，是是。 我们三个都在聊什么？私底下 不是，对，这是就是讲海德格尔，这是讲海德格尔， 不是 形而上点行吗？ 弗洛伊德好吗？这哎，这方面我听过两种，就是关于人呐、啊，怎么样能创造出伟大的或者创造出作品？哎，有两个路数，一个路数呢是那个画家达利，达利在他的自传里写到，他呢是憋的，他就说他创作一个作品呢，往往就是在这个性这方面呢，他要憋，他觉得憋很久之后啊，能够出来作品。但是我还认识一位很有成就的老画家，他就是另一路，他告诉我，他就说他作画之前呢，必须这个手啊非常的稳，一点都不能有这个人欲。他说原来我在美国的时候，那都肯定都是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彻底宣泄干净了，然后呢女的睡着了，他说我出来作画，那个时候手稳的， 我原来是这样， 一丝都不颤。 我以为他讲的是他在修行纯天理去人欲，没想到是这个， 不是就这种性力学。当然我想来想去呢，我还是比较这个，我个人的情况比较接受香港人说这个古今上脑，就是 古今上脑就是事前了，就是事情没完成，憋在那里那个状况， 对， 这个叫事前， 对，所以最近 那个另外你说那个手不动，那个是事后，那个时候老百姓哈、啊、调查统计好像说是事后，那个他们调查伦敦的人什么时候做爱最集中的，就调查出来是在那个足球比赛之前， 哦， 就是黄金时刻，就是完了以后看球是最爽的。 哦， 是吗？ 是吗？ 徐老师，这是你的体会吗？ 不，这是伦敦的调查。 伦敦人的敦伦模式调查。 我们不行，我们的球赛半夜三点多钟，你搞什么嘛？ 不是，那原来我们在伦敦开那个奥运会的时候，怪不得每次徐老师爱看球赛，我都发现每次去看他球赛，我在后边看你两条腿走路都打飘，你知道吗？ 你太稳当。 天晓得，我在伦敦是。就是刚才讲那个事情， 对对对，就是最近也是古今上脑憋得狠了，我突然就发现，哎呀，又对于这个世界啊有很多的这个感想，就是激情洋溢。比如说我看到这个美国总统奥巴马，到了古巴 啊， 哎，你看平常呢，我要是没有这个性力的时候哈、啊，我没这么多这家伙文人的这种感想。但是我估计最近就是憋得有点狠呢、啊。我看到之后，我的眼前呢，哎，闻到有那种 怎么了 画面感？你知道，我就突然我就看到奥巴马啊到了这个古巴，你知道，我就想起来，我想多少这个热血，我就想起了格瓦拉，你知道，我就想起了当年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动的那帮古巴人。打登陆那个古巴，在海滩上被卡斯特罗那个机关枪啪啪啪打倒一地，我想起了这个肯尼迪总统被刺，我想起了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那个千钧之发，千钧一发，世界即将爆发核战争的一个岔口啊，就那个时候啊， 然后呢， 然后我也想起了今天这家伙要见面了，开始了他们的前戏，他们是事前是吧，他们是事前， 然后就谢了， 然后不是，然后呢，我就捕捉到了这样今天的一些画面。我相信你 们俩，我以为你接着说，你又想到雪茄，然后又想到了克林顿与莱文斯基那根雪茄， 没错， 是吧？ 我记得 是古巴生产的。 对了，我 反正雪茄古巴有名嘛，就硬塞说它是吧。 我戒了烟之后就抽雪茄， 古巴雪茄性侵美国女郎。 哎，我现在就是，哎，咱们都是有点 是戒的美国总统的 手，有点古精是吧？ 对，戒了美国。 对，就最近憋得有点狠，我们 都在想什么玩意儿。 老，你别以为老男人老房子着火没法救的，你知道吗？就是，甚至于这个，我前两天看见一个挺潮的一个小女孩啊，她跟我讲出一番这个性力学的道理，让我真是有点顿开茅塞。她的观察很有意思，她说。我们班同龄的小帅哥没有你们这些老男人这样好像整天就跟那个色鬼似的，老色狼似的，眼睛里老盯着这事儿。他说因为这可能对于我们来说太容易了吧，就是你明白，所以他说你看，他说你看那些贪官一找那个100多个的这种啊，那叫性贪婪，那叫性占有，那都是年轻的时候憋得狠了，所以才要那么多。他说你真正像 他说我怎么觉得你有些时候你们这种老男人在性方面的趣味比我那些同龄的小鲜肉小帅哥还要大。哎，他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也就是说，所以现在如果要当官，避免当贪官，必须年轻上学的时候就先都爽过了。 嗯， 是这个意思吧？ 就是以后这个当官的应该找这种年轻的时候啊，这种什么小鲜肉啊什么的， 对对对 对， 对 吧？ 他 心里能够平衡。 哎，没错， 我明白你们的意思，就是说强调人的一生能量总和 守恒 、一共好像6000多什么什么，反正是总量都是有固定的。 对，以前蔡澜倪匡最爱讲这个道理。 对对，那就讲这个道理。那年轻的时候太放荡，后来就廉洁。 我觉得我们节目有两条内容线是吗？ 对，我们 本来说 古 巴是主线，雪茄是副线，你们俩现在 把雪茄还聊成主线。 咱们还是聊聊奥巴马好吧。奥巴马，你知道我捕捉的历史画面是什么？我觉得太有意思了，就是一个88年，假如美国总统是一个人的话，那么这一个人他88年跟一个敌对的一个国家，现在他要落在他的土地上，你知道他呈现出什么状态？你可以看看这第一张照片，你想， 单膝跪 下，奥巴马飞机即将降落的时候，你看。他们是这个样子在看着这个神奇的国度啊，你看，你再看下边， 这张照片很精彩， 这就是空军一号飞临古巴上空，然后你看地上的民众，哎，民众在看他，奥巴马在看他，这真有意思，你看，这个一看下飞机，历史性的一刻，哎，俩女儿在后边，哎呦，你看古巴的这个要人来迎接，对，然后呢在美国特朗普开始发言，特朗普说，哎，总统没来接呀、啊。就是说，不是，这个谁呀、啊？劳尔算叫总统吗？ 对，是， 就是就劳尔没来接呀、啊。但是街上的画面出来了，你再看下边，瞧，这个背后的是壁画是吧？ 对， 应该是 不知道画的是什么。 一个历史事件肯定是，走过，你看，这是 一家三口，三个女人， 一家三口 跑去一个教堂， 哎，你瞧，这是。奥巴马有一个女儿啊，还是学这个好像懂他们的语言， 西班牙文嘛， 对，就帮着奥巴马翻译一个段子啊，估计也是个雪茄的段子，对吧？奥巴马乐成这， 女儿给爸爸翻这个不太好吧？ 你看这是冰箱贴，这是人家哈瓦那这冰箱贴已经中间有了，哎呦，奥巴马和格瓦拉呀，据文道考证，格瓦拉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给打死的， 对啊，是啊， 好，你再看下边，你看。很多时候摇滚英雄约翰列侬和格瓦拉，你再看，这是古巴的街头，古巴街头最有名的老汽车，几十年前的老爷车啊，酷，然后你看，哎，也挺拉风的， 真的是， 是吧，很多拉风，你往下看，哎，你看这是一位古巴市民，从北京买的老头衫，上边印着奥巴马， 对，但下是为人民服务，这个装束是我党的装束， 这就是后现代的这种并置拼贴， 对对， 有意思吗？ 不过说起来我觉得真有意思，因为你知道古巴人其实过去这官方角度主旋律上讲的话对美国应该是恨之入骨的，就比如说他们民族英雄格瓦拉就是被美国打死的，然后更不要说几十年来的封锁，他们还有个美术馆叫古哈瓦那， 你去过吗？ 我没去过， 咱们仨都还没去过， 我们都没去过。然后那个美术馆呢，叫做什么恶棍美术馆，是个恶搞的美术馆，专门用有其中一个画廊一个厅啊，专门用来讽刺美国，然后里面有历届美国总统的蜡像，全部都丑化妖魔化，就是全是恶棍，那个厅就叫恶棍厅。那么那个厅呢，就凡是新的美国总统上任立即给他照个相，但里面没有奥巴马。然后呢当地人就解释说，奥巴马不算是恶棍，他跟我们古巴人民挺友好，这个对他印象一直不错，其实算是 他们原来古巴美国关系的改善由这个博物馆开始的，他们就想好。但你觉得古巴人真的恨美国人吗？ 其实不是那么恨，但是反正那个恩怨啊，我觉得像什么呢，其实用两个国家当参照，有一方面他那个仇恨其实远远比不上越南跟美国吧，但你看越南美国现在基本上没问题，那第二接下来就轮到看中国跟美国，我觉得中美关系跟古巴跟美国这个是可以很可以对照的， 有对照的性吗？ 可以的，就因为奥巴马，美国传媒一直把奥巴马访美访古巴形容成是另一次尼克松访华，他这样子来对照， 破冰之旅， 破冰之旅，对。然后第二呢，就是接下来可能要开展的一种东西，也可能是学当年中美的，学什么？我们当年有乒乓外交吗？美国古巴可以棒球外交啊， 他们一场比赛， 对啊， 哎，这个打从前两年开始，我的很多朋友就这么劝我，就说去古巴吧，去古巴吧。本来今年真的就准备去的，但是他们说的是，就是哎，要跟美国搞好关系了。我说那为什么？他说你要再不去古巴， 就不一样了， 他就沦陷了， 他就改革开放了。说他改革开放了， 他就改革开放 那些东西你就看不到了，就是那种社会主义的。 而且美国游客一大街挺讨厌的，有时候 将来就只能去平壤了。 那还不太一样，平壤好像平壤好像没这风情是吧？真是还不太一样， 真不一样， 还真不一样。哎、 社会主义国家 还有魅力， 还有又有一种 真不一样， 似乎让我觉得类似于一种性感的气息。嗯，你知道 吗？古巴有魅力， 对啊，这是古巴。 平壤 距离产生美吧？ 哎，距离产生美。那咱们跟朝鲜平壤距离是太近了，是吗？ 对对对 对。 所以美还是不美、啊？ 我那个鸭绿江边我都去了好几次了。 哦，真的，你过去了吗？ 对，徐老师一直意淫对岸社会主义。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个徐老师好像有真有着政治观察的眼光，说是看见奥巴马在新闻发布会上挤了一下眼睛，哎，我觉得你可以说说。 哦，那是因为，据说那个发布会呢是临时才决定的，就是开始都没同意，到了临时啊说同意开，然后那个古巴的那个总统呢，他就说只回答一个问题，老二就只回答一个问题，结果呢提了一个问题是关于政治犯的。就是说应该释放政治犯，他其实不太高兴。 对，老二说拿名单出来啊，拿名单出来。 但开始他就没回答，那奥巴马就回答了一番，回答完了以后呢，那个老二就装的这个事情就过去了，然后他就再问一遍，奥巴马就再问一遍，逼他回答。就在逼他回答的时候呢，奥巴马对下面记者做了一个眨一眨眼睛，所以我其实是有点不大礼貌，就是你跟一个元首。 对， 在一起 来上上。 哎，你跟原先，但是你跟下面的记者， 他有点那种心照不宣的调侃。 他呢，有其实奥巴马很简单，他这个事情呢，他是做给美国的舆论。 当然，当然， 他是美国的国会很多人反对他做这个事情。 对， 所以他要给美国人民一个姿态，就是说我既要改善关系，又不放弃我这个人权啊，我美国的这个立场。结果劳尔的回答也非常有意思，就问了那个问题，听清楚了，用西班牙问好了，忘了说政治犯，你给我名单，我今天晚上就放。 而且你注意到没有，他就还是一个，他们说这个古巴是一个热带社会主义国家博物馆，为什么这个热带很有，它不一样，你觉不觉得这个？ 那么越南也是热带吗？ 哎，对，但是我觉得拉美真不一样， 你看劳尔，他这个他就是一个拉丁范儿的奔放热血的这种， 对， 所以 他不像一般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是很拘谨的，对不对？ 对， 你看就是拉这个奥巴马，你还注意到吗？奥巴马有个身体语言被捕捉住了， 对， 我能够感觉到，也可能我是错解啊，我能够感觉到他把奥巴马的手这么一举起来啊，奥巴马也很无奈。你往回躲也不好，但是如果挺着就像是跟他在合谋，于是奥巴马做了一个阳痿的姿态，那手臂就是滑下去，哎，表示嗨，我也是，对吧？ 挺那个的， 是吧？你可以看看这段，你可以看看这段， 对对对，这很。 卡斯特罗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没有和奥巴马握手，而是抓住了奥巴马的胳膊举了起来。面对这个似乎很难解释得通的场景，美国媒体纷纷用上了尴尬、诡异之类的字眼。 但这个其实很好解释，这没也这太容易了。这美拉美革命兄弟常做这个手势 ，Viva Revolution， 革命万岁。 哦，怪不得啊！你说奥巴马心里门清吗？ 当然知道，这全美洲人都知道。 要是两个手这么一起举起来，那真是、 哎、那还得了？这全美洲，你到拉美，你如果说要去巴西街头看到人家示威，你赶快 Viva， 兄弟来了，那么。这国际主义战友们来了，就这个意思嘛，这个全都很厉害。你看到很多的那些他们的拉美的左派的壁画，格瓦拉包括老做这个动作。 我估计劳尔也不是精心计算的，他可能也是一种习惯， 他们 浪漫，然后我当你朋友，那我们就这样来一下吧。我觉得他不是计算， 对对对， 是奥巴马在闷情，他知道这个时候他不能跟他这么一起，这样一举手，这张照片拍下来， 那还得了？那你奥巴马还不是社会主义， 对 吧？ 赤化了，你别 那就手到擒来了，一下社会主义阵营重新建立了，是吧？ 就直打白宫了，是吧？ 是。 你看当年，比如查韦兹啊，去古巴。那卡斯特罗也是抓着他手这么来一下，他们常干这种事儿。 但这次你看，老冤家老对头，他还是有点抹不开面儿。这个卡斯特罗跟奥巴马 不见 没有见面的计划。哎，但是我还看到就有的人分析，就是说这也是个未知数。说也没准儿在临走的时候就见一面。 应该我觉得不会。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关系是这样，就是卡斯特罗呢。等于是你在古巴那个地位怎么讲，就是那像毛主席， 他是精神领袖， 他就跟这个是老对家干了那么多年，我觉得他有点那个，就是说算了，你就让我保持我这个反美形象怎么到底，那这些事儿我不管，然后就整个东西分开一点，就让他弟弟去处理你们这些事儿，下一波人的事儿。 所以这个 我觉得这个机会比较大。 但是毛主席那个时候还见美国总统的，虽然几十年的反美，最后而且是他拍板的。现在很多人说毛主席晚年最大的一个成功啊，就是打开中美关系。 对， 这个后面几十年中国的改革是由这一招棋引出来的。不过我想说的是。美国人心目中的古巴人啊，又有特殊的地位。你们注意到没有？这是共和党的这个，除了那个床破以外啊， 是 那个第二、第三个克鲁兹啊，那个还有那个 还有是有古巴裔的， 两个人啊， 卢比奥， 哎，卢比奥两个人呢、啊，一个是父母是古巴人，一个是父亲是古巴人，就是等于是两个人的这个双亲，四个人里边有三个是古巴人。你说妙得很吧？就是说怎么共和党是那么保守的？那么 这批人恰恰是保守呢， 对，他们本身又是很保守，但是 他们好像甚至不太喜欢奥巴马访问。 当然， 对， 当然， 对，他们查党背景，然后但是他们人种上却是 古巴人。 对， 你知道当年古巴是这样，古巴其实就算独立之后也一直被美国当后院，很悲惨的。我觉得卡斯特罗他们当年搞革命完全有道理，那个时候古巴就是贫富悬殊。然后你看过《教父》吧？你记得《教父》第二集，他们到古巴搞生意，然后碰到古巴革命嘛，对不对？当时那个环境就是，我觉得很写实，就是古巴是有一群住在迈阿密的黑帮什么，然后过去操纵，然后古巴的雪茄、古巴的糖什么，这些都是被一些就我们过去搞革命的话讲，就是地主阶级、资产家阶级，然后那一群人呢，这一群中上阶级有钱人。全部都是跟着美国人走的。美国大使馆是当时古巴实权机构，就他的这个权力可能比古巴哈瓦那总统府还要大。 他权力在哪儿呢？ 他实质上操控了整个国家经济命脉，美国。 哦， 他全等于操控。拉美一向是美国后院嘛，尤其古巴， 拉美 基本上 差不多所有的国家的美国大使馆都是。 就是、 除了总统府以外 是 最重要的机构， 就是他说了算。然后所以古巴人是很不满的。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跑到美国的那一批古巴人，你就把他理解为什么？ 反动分子， 就理解为49年上海跑到台湾， 跑到香港， 跑到美国，你懂了吧？那这批人呢，就很讨厌这个卡斯特罗的，我身家全给他没收，你想想看。 对，当然就是说古巴咱们仨都没去过哈，我觉得这个在这个改革开放之前啊，他的这个风情还是应该领略一下。我找一段你可以看看。 乍一看就也很像墨西哥， 墨西哥比较破一点的地方哈、啊嗯、也是这个样子，这个房子呢是以前欧洲的一点 西班牙式 的西班牙的、嗯、人呢也是差不多这样、嗯、一般来说我们来考虑社会制度的时候，我们特别看重的是同一个民族的不同社会制度的选择、嗯、那比方说南韩北韩、嗯、那这个时候你就会比较哈，但同样是朝鲜人、嗯，但是这个南韩现在变成了啊，亚洲可以跟你中日挑战，但北韩也中日挑战啊，对对对，大家不同的挑战方法。那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南韩这个制度好像很有活力，但是这个放到中南美啊，我们就倒过来看，因为中南美的其他的那些国家哈、啊，你都觉得很平平，就是在这美国的后院，就是也不发达，他们有图有美国说的民主制度，但经济也没有发达。古巴呢，你看至少教育、 医疗都不错， 体育，一个古巴的体育啊抵得上一些大国啊，单单一个古巴的体育，所以而且古巴也没听说很多比方说像朝鲜这样第二把手啪啪啪机关枪打死啊这种事情 全 对不对，这种事情好像也不大听到古巴 没有 对不对， 不过古巴是 政治犯都交不出名单来是吧， 对对、 啊、不过古巴呢是不太一样，整个政治制度跟朝鲜我们都说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其实是非常不一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嗯、首先，你记得前几年很多人就夸朝鲜好，说朝鲜公费医疗嘛，对不对？ 古巴也公费医疗。 那古巴的公费医疗那是真不错， 真 不错，是中南美洲很多人专门去古巴看病。嗯、当然，它有很多缺陷，因为美国经济制裁。他很多药很多器材他是没有的，这是很可悲的， 那这种情况下就更不容易了， 对，很不容易， 对不 对，古巴不容易，但是而且古巴还有一点，你说他政治上也不是那么开放，可是你们注意到这回有个细节，就是奥巴马去之前当地有个反对意见者组织常常示威的，那么这回又搞示威，结果就被政府强行驱散逮捕，然后人家就说你侵犯人权，哎，你想想看他怎么侵犯人权，他有个叫做反对者组织啊，他固定时间示威啊，嗯，你看真不一样，而且还有一点最特别，就是古巴从来没有个人崇拜，你找不到卡斯特罗的，但不一样，卡斯特罗从来不准许别人为他立像崇拜他，他可以准许大家怎么样，你们崇拜我的弟兄死去的格瓦拉， 格瓦拉， 哎，格瓦拉可以崇拜， 这有点意思， 这很不一样，非常不一样， 死的为神， 对， 就是吧， 活着的不能崇 拜，活人为神容易变成邪教， 对 对吧， 对，这个他很反对这种个人崇拜， 而且呢他实际上是一个什么呢，他们说有一个酒店的名字要翻译过来啊，叫 different world， 就不同的世界，你看有一个观察家就讲说这是一个正在缓慢分裂的社会，一个正在一点一点的向资本主义私有制敞开大门，哪怕只是一道门缝的社会主义社会，一个使用外汇券使用货币双轨制的社会，一个把外国游客和本地普通人分隔开成两个世界的社会， 这我们很熟悉， 就是你在那个外涉外酒店里看那个电视频道之丰富啊，那以至于这个游客都不想出门，但是在古巴的市民里能看到的就是简单的他们本地的官方的频道，这最有趣的节目可能是个教孩子讲英语的节目，就是它是这么一个两个世界， 可是即便是这样，当然很多老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也这样，平壤也是，那你游客更是被分成另一个世界，可是你看街上人的状态，虽然咱都没去过啊，你去过平壤吗，你没去过吧， 还没敢去， 没有没有，对对，还没敢去，这你去了得古今上脑是吧，比如说你看像你光看我们看那影像，你会看到人的状态不一样，你看到哈瓦那那些老百姓，他在街上那么晃着晃着，大着个肚子， 没，哎呀，这 状态不一样。 真的，你要说是全世界受苦人，咱们也应该关心。但是有些受苦人，他基因里边，我有个好朋友啊，就是小茂儿跟我说啊，说他到古巴，他太有意思了，就是一个穷的叮当响啊，那个车开起来真的是到处都响，对吗？ 就随时掉个渣子下来。 就那个几十年前那个收音机，他说可是一到那个晚餐时间，你就看吧，就把那个破收音机拿出来，就放那个歌，一大街的人呐、啊，就这还是还是还是，他就。跳跳的穷乐呵，你说对，实际上你说的公有制啊， 这叫君子固穷是吧， 对，现在也生锈了，也生锈了，这公有制的弊端越来越明显，而且原来呢是靠着苏联高价买他的蔗糖， 对， 然后便宜卖给他石油， 但是现在的国际局势也在， 在苏联一垮之后， 你也靠不上， 他就问题很严重了。 对了，对，那你现在 经济就困难， 没错啊，你现在反倒是，哎，大国之间的小国，这是个特别值得聊的话题。 对， 你想想看， 奥巴马运气好， 对， 奥巴马，你看这快走了，就简。